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些好的书，但是啊，今天这个书啊，可能和以往听众朋友的感受有一些区别，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些科普书，应该说是一套科普书。我们还带来了这套科普书当中的一位主要作者啊，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那么他呢，是一位专业的学者，同时啊，他也是中国科协的首席科普传播专家，就不仅专业，还能够给大家讲得懂。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黄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样的一套科普书。黄教授您好。 哎，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刚才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啊，让您来讲一套科普书。这套书呢，其实对于好多人来说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今天实际上请您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怎么能够看懂和了解这样的一套书。那现在就要公布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一套书的名字了，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精品研究，这是一套书，这当中啊包含了有9本书，分别呢是动物进化、动物多样性、无脊椎动物、昆虫、蝴蝶、脊索动物、鸟类，还有濒危动物和动物与人。 对， 厚厚的一大套哈。 没错，摆在那个书柜上挺扎眼的。 嗯，这样的一套书呀，很多朋友呢在初看到，咱还先不说大家拿到这本书您读了以后的感受，在初看到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套书印刷特别精美，里面有好多图片，然后文字量并不是和那种纯字儿书比起来字儿那么多。 嗯， 所以不少人会觉得这本书应该是一本科普书给小朋友看的，但是其实真不是这样的。黄教授，快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吧。 这套书的话呢，这个从格式上来说，风格上来说，它是一套这个图文并茂的，图片要求特别高。当时我们跟出版社在一块沟通的时候，就为这个，就为不是为文字，不是为知识，而是为图片特别发愁， 还没少打架是吧？ 没错，特别好的要选择特别好的照片， 嗯， 然后要这个编排的时候，就是印刷的时候，这个纸张也特别的好， 嗯 嗯。另外的话呢，从内容上来说，哎，这套书的话呢，内容相对来说都比较专业一些， 嗯， 啊，就是在专业的基础上往科普上面去靠， 哎，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得懂的。当然图片可以， 嗯， 比如说里面有很精彩的图片，大家翻翻图片看，哦，这个叫什么动物，啊，那个叫什么动物 ，OK， 没问题。但是你要结合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呢，可能就不适合于光看图片那些了。 您的意思就是看图说话行，你要想了解内容，还是得需要有点专业性的。 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觉得可能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它就像一本中文版的，比如说《National Geography》、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是《探索》杂志啊，这样的一类的专业性的一点的科普书籍，它不是杂志，是书。 对，没错，嗯， 这个难易程度现在跟大家已经说清楚了吧？黄教授，您觉得咱这么说，大家明白了吗？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当然说，对于说一些特别喜欢动物的孩子们说，我在博物馆的时候，接触过一些特别喜欢动物的孩子，啊，他掌握的知识连让我都惊讶。比如说有一个这个8岁多的孩子，二年级、三年级， 他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 他读的是文字版的还是图片版的？ 文字版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跟我讨论进化论。 一定是翻着字典读的那本书。 哎呦，我觉得太神奇了，想不到，真是。那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水平，他能读这套书也没问题。 哎，但是啊，有一点，黄教授，您有没有想到，现在其实有好多朋友属于那种啊，这种科普控的朋友，就是他们就特别愿意看这种有一些专业性的内容，他们觉得一般的科普书给普通人看的 不过瘾。 对，您这书也特别适合那样。 没错，没错，现在人少。 嗯，而且还有啊，我特别知道有些朋友愿意收藏那种精品书籍。什么叫精品书籍？就是印刷一定特别精美， 嗯， 图片一定得清晰度够人家的指标。 没错， 而且还有里面的一些插图啊，就是它的不管是它的设计也好呀，还是它的一些那个细节啊，都特别符合他们要求， 嗯， 这本书能符合， 这一套书就符合他们的要求了。 但是我一定要当着作者的面说一句话，书一套有点贵。 是，这个不是我们定的，这跟出版社有关系。 对，但是呢，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套非常精美的书籍啊， 嗯， 真的是还是值得刚才我们说的以上有那些爱好的朋友作为收藏或者说作为阅读的一种 的长知识的。 哎，太长知识了。 嗯， 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套书啊，那首先黄教授，那为什么出这样的一套书呢？ 嗯，要说起来的话呢，这时间就长了，就是但是实际上我们策划这一套书， 嗯， 那就得推到3年4年以前，就2009年，大概2009年的时间， 嗯， 我们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实体的这个科普的这些知识，能够变成大家能够，能够看得着的、拿得走的，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随时都能够看，随时有时间能够看，有时间能够读的， 嗯， 这么一套知识的书。 您刚才说这些话，您不怕大家回来买一套书以后再也不去国家动物博物馆了吗？嗯， 那没有关系，他看完了这套书以后他喜欢了，他更愿意去。 所谓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您这刚才给国家博物馆挖了一坑，我在这替您补上了啊。但是确实啊，在这本书当中啊，有非常不是非常多，因为全部的内容都是取材于国家博物馆的内容。 动物博物馆 对，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这个内容是全部都取材。 对， 所以呢只能说是说国家博物馆的内容比这本书这一套书里的内容多， 那还要多多了。是的。嗯， 当时呢这本书有9本啊，这套书为什么设计了这样的9个不同的内容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安排或者说什么样的考虑呢？ 嗯，当然有，就是之所以设计这一套书里面9本， 嗯， 跟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几本书里面其中有动物进化， 嗯，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展厅叫做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展厅。 哦， 哎，就是跟大家展示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展厅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动物的多样性和动物的进化怎么来的。 您拿着这几本书就像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感觉似的。 是的，这个我太熟悉了。 一个展示。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另外一本书叫动物多样性。 嗯， 这两块就是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展厅的主要内容。 哦，您曾经担任过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的馆长是吧？ 对。 那肯定说起这个展示馆哪一块您都特别喜欢， 是， 但是呢您不能都喜欢，您是不是摘重点的跟我们普通听众朋友来说一说，然后呢咱们再对照这书跟大家来说一说，您看好不好？这样呢大家就知道哪本书和哪个馆和哪个部分的内容是对应的了。 行，那我就一个一个顺着说。 好， 啊， 嗯， 那么第一个展厅就刚才说的了，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展厅。那第二个展厅呢就无脊椎动物展厅，那么对应的我们也有一本书。 嗯， 在无脊椎动物展厅里面介绍的当然是无脊椎动物。 嗯， 那这个我想对动物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应知道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它的区别，这是很明显的。 嗯， 所以我们在展厅里面给大家展出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些贝壳啊，一些这个珊瑚啊，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蜘蛛啊等等这些东西展出的时候，哎，给大家有实体的动物，有这个名字，中文名后面有拉丁名， 嗯， 还有一些知识介绍，那么变成了书之后 那么内容展示的方式就多了，所以我们会用大量的图片来补充上去。 哦，那肯定还有昆虫展厅是吧？ 对，然后我们还有昆虫展厅，所以的话呢，有一本昆虫的书。 那肯定在昆虫展厅里没有蝴蝶，因为还有另外一本蝴蝶的单独的书。 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从分类上来说的话呢，蝴蝶是属于昆虫的。 嗯 嗯，因为蝴蝶太漂亮了，而且种类也多，所以我们的单辟了一个蝴蝶展厅，把昆虫和蝴蝶单独分开来，把除了蝴蝶以外的昆虫搁在昆虫展厅里面。那我们昆虫展厅里面展出的昆虫的种类，那就有2000多种，大概这么多。 我觉得咱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的这个昆虫展厅应该改一名儿，叫除了蝴蝶以外的昆虫展厅。 对，那样就很别扭了。所以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 嗯，接着咱们往下捋，下面就到了脊索动物了，这就是有那根脊柱的动物了。 哎，对，脊索动物这个展厅了，那就是说包括这个这个有脊柱的这个内容啊，有脊柱的动物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 啊，就搁在这本书里面。 下面是鸟类。 嗯，那么我们国家的鸟类1300多种， 嗯， 啊，各种形状的、各种颜色的、各种生活环境的鸟类啊，特别多。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专门一个鸟厅，出了介绍鸟的这个分类知识和科学知识以外，我所指的这个分类知识，比如说鸟类根据什么进行分类的啊，很多朋友都喜欢鸟，但是怎么去辨别啊，根据什么说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类的，那就是有一些标准，比如说这个它的翅膀的这个形状， 嗯 啊，比如说它的脚是它的蹼是满的还是不满的啊，比如说它的脚趾的这个位置等等，这都是分类的特征。 哦，是这样的。 哎，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鸟类的科学知识，所谓的科学知识，我们指的是什么呢？鸟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它为什么能飞？ 因为它有翅膀。但是话说回来，这鸭子也有翅膀，没见鸭子飞。企鹅有翅膀也不能飞，人家还能游水。 那就是他们后来这个祖先，他的就说，如果我们归这个追回去的话呢，它的翅膀也是从前肢变来的。 嗯，我们接着来往下介绍啊，这九本书当中，下一本啊就是濒危动物了，那就是说从前面说的那么多动物里面摘出来，特别的说一下这些数量特别少的啊濒危动物的一些情况了，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没错。 展厅什么样呢？ 哎，专门就有一个濒危动物展厅，我们大家能够平时都能数得出来的大熊猫， 嗯， 金丝猴啊，还有各 种各样的扬子鳄， 哎，扬子鳄、白鳍豚， 哦，还有什么、 哎？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白鳍豚就搁在濒危动物展厅里面。濒危动物展厅的这个动物标本的数量并不多，只有200多种，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的这个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换句话来说，我们在一个每一个展厅大概300多平米，我们能够在一个300平米的这个我们能够在一个300平米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看到这么多濒危动物，那是 信息量太大了， 信息量很大 了，嗯，太大了。另外一本书啊是《动物与人》，那和它对应的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馆又是哪一个呢？ 哎，国家动物博物馆还有一个《动物与人》展厅。为什么把动物搁前面呢？因为我们是国家动物博物馆，人只是动物的一个部分，哎，只是动物的一个种。那么人和动物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相互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啊，比如说这个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人在起源演化的过程中，它的食物是来源于动物的。 嗯， 那同时的话呢，人在跟动物相互接触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给人动物给人带来的是有益的方面， 嗯， 那么有时候呢会给人类带来是 这个不利的方面。 说到动物与人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首先在心中的就冒出来狗这样的一种动物跟人类。 没错，它是对动物是有好处的。 嗯， 也就是说，它对动物来，对人类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伴侣。 嗯， 给人类这个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享受吧。 哎，除了刚才我们说这汪星人，还有喵星人，有了喵星人就有不少的铲屎官。 是，是的。嗯， 哎，我刚才呀听到黄教授您说了，您说咱们每个展厅差不多300平米，然后呢会有不少的这相关的内容做展示。你看别的展厅都是一本书对应一个展厅，不论昆虫也好，蝴蝶也好，鸟类，但是为什么在动物进化和动物多样性这个展厅里面，咱们出了两本书，一本叫动物进化，一本叫动物多样性，明显感觉啊这偏心啊， 偏心眼儿。 还是展厅是它确实就大呢，比别的展厅就大呢。 一样的，如果说从面积来说，这个动物进化展厅它的面积和它大概只有不到200平米，还更小一些，但是它的知识确实很多，是所有我们说要研究动物也好，了解动物也好，它是一个基础。 咱们刚才是把咱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几个展厅都说过了，和这书对应的几个展厅都说过了啊。那么这些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书肯定和展厅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逐一的为听众朋友做讲解，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 好？ 好的。那咱们就从第一本书开始说起。第一本书也就是最早发行的这本书是吧？ 这是同时发行的。 这是一套书是同时发行 的, 发行的、 那怎么给他们排了这先后顺序呢？ 还是按照那个 展厅的哦。 对， 是这样的。 对，就是说我们几个，我们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啊是相对独立的。比如说有些孩子或者有些家长他就喜欢蝴蝶，他就别的他就不一定看了，就直接奔那个展厅去了。但是从知识的顺序来说，我们还是要说到这个动物多样性和动物进化是一个基础。所以是按照这么一个顺序往上走的。 哦，那动物多样性咱们先从第一本书来说一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动物多样性的话，跟大家介绍的是这套书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动物的基本的分类知识。比如说动物的这个分类啊，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么一个分类。 为什么要这么分？ 对，这样大家方便大家认识动物。就对于这个有这方面知识或者爱好的朋友来说，这个分类的这个等级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对于这个没有这样背景的知识的朋友来说，那么这个分类的等级就像我们行政区划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找谁找谁，比如说写封信，那你得把国家写上，然后再写上省，再写上市，再写上县，再写到哪个街道门牌， 对，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个界门种属这之类的，这就有点像这个邮政编码给您都划分了一下。我觉得黄教授，咱们以人来举个例子吧，大家就更能清楚它是怎么划分的。咱们从最高级往下分，大家就知道人他最后只有剩单独的一种人是什么。 没错，人就是一个种最小的单位。 对，但是咱们从最高动物界开始说吧。 好的。那么我们人在这个分类等级上来说，那它应该是动物界。 对，这个是有两个的，动物和植物，咱们不是植物。多说一层。 对，动物界。然后呢是几所动物门。 就是和有脊柱的这一类了 啊， 就和那些昆虫 脊柱的就 分开 了。 首先和植物分开了，接下来又跟 这个无脊 椎 的分开来了。 跟墨斗鱼、跟章鱼之类的也分开了。 然后呢是哺乳动物纲，跟鸟、跟这个 不喝奶的又分开了。 对，跟鸟啊，跟这个两栖动物啊，跟爬行动物啊又分开了，分到纲了。然后再下来的话呢，就跟这个老虎、狮子这些食肉动物再分开来了。那它属于什么目呢？属于灵长目。 这已经跟猴子靠在一起了。 对，就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越分越小，越分越细。 我们听一下，怎么和猴子又分开了？ 然后分成这个，灵长目下去就是人科。人科这一块的话呢，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大猩猩，黑猩猩，我们又跟他们在一块儿了。 越来越近了。 大家听啊，已经和大猩猩、黑猩猩要分开了。下面， 哎，就是人属， 嗯， 人种， 嗯。但是要强调一下啊，黄教授，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几十万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段，并不是只有一种人，那时候有好多人，好多种人。 是的，在我们人类起源进化过程中，我们要说追踪到这个人类的起源， 嗯， 肯定要追踪到回到这个非洲。 嗯 啊，我们人的祖先是从非洲起源的，大概是600到800万年以前， 嗯， 从那地方起源的，然后分几次走出非洲，然后扩散到全世界。 哎，所以有什么智人呐，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呐， 在这个起源的过程中， 嗯， 那有一些物种就消失了，淘汰了。那就成为了化石种类，所以我们说到的人类是指现代人。 嗯，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级别这么一个分法是指现代人。当然的话呢，那些化石种类还属于人属， 嗯， 哎，跟我们人是同一个属的，但是属于不同的种的。 哎，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以人举个例子，然后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觉得既然前面也说到了是狗啊，这汪星人是现在很多人类的最亲密的朋友，咱们再以这个狗举一个例子，大家再了解一下，就能够特别清晰的狗是从什么时候和别的动物一起分出来的。 我们现在这个 其实前面和人差不多，前面都是动物界，对吧？ 哺乳动物都还一样， 对，都一样。 对， 就是 食肉动物就不一样了啊。从这个目开始就不一样了。 对， 人属于灵长目， 嗯， 然后狗属于食肉目。 嗯， 那么当然我们要说特别强调一点呢，我们现在的狗啊，各种品种，它实际上都是我们最早的我们人的祖先驯化而来的。 我就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从狼那儿分出来的。 哦，那个时间就比人的时比那个时间就很长很长了。 哦，那在咱们刚才这个分类当中，它从哪一步就跟狼分开了呢？你看食肉目的时候还是跟狼在一起呢，对吧？ 嗯，对，食肉， 食肉目还是跟狼，跟狼在一起。 食肉目跟狼在一起， 嗯， 然后下来的话那是犬科， 这还跟狼在一起， 还跟狼在一起。 嗯， 然后鼠就不一样了。 哦，就分，终于在这儿分 开 了。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说到了这动物多样性当中啊介绍的是哪些的内容，那接着就要说说这个简单说一说动物进化了。 嗯， 动物进化其实跟动物多样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什么要出两本书，为什么？ 没错，动物多样性只是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分类的这些情况， 嗯， 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怎么去分类，具体对某一物种来说， 嗯 啊，怎么分类，然后怎么命名， 嗯， 这一块的知识告诉大家了。那么动物进化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虽然说我们搁在一个展厅里面是吧，那它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动物进化是讲到物种怎么起源的啊，动物是怎么起源的，谁跟谁啊有什么样的关系 啊， 哎，然后他们起源的这个一些证据或者一些基本的这个理论，比如说像达尔文进化论呐，啊， 嗯， 还有蒙德尔的这个理论呐，啊，还有什么这个拉马克的这些理论呐，啊，这些都作为进化的一些这个理论。 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再会。 壮烈的闪烁，不要平淡的沉默，别问这是为何，嗯，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就算他极端恐吓，不握手言和，因为曾去日无多，才懂我想成为的我。捧着心面对火，害怕却不退缩，所有置我于死地的，也激发我。

再度